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欢迎收听特别创意，我是腾冰。今天请听专题音乐节目《千古文人侠客梦》，金庸影视音乐赏析。10月30日，武侠小说大家金庸先生去世，一时在华人圈当中引起一波自发的悼念潮。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借着回顾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插曲，来向金庸先生致敬。 一黑我梦起曾经心内波澜意，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 冷四方 沙漠苍苍，那句说相伴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现在您听到的是1983年拍摄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这首歌不仅在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歌曲中有特殊地位，在流行歌坛上也是无可替代的。1983年，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并播出了根据金庸同名小说改编，黄日华、翁美玲、苗侨伟等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1985年，该剧引进中国内地。传奇般的英雄侠客成长史，浪漫纯洁的爱情故事，为观众打开了一个新奇美好的世界。特别是邓伟雄作词、顾嘉辉作曲的主题曲《铁血丹心》，更成为一代人心中关于金庸、关于武侠、关于大漠与柔情的经典记忆。《铁血丹心》的前奏一出，就是连续急促的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的黄沙般的和声，听者马上就进入猛风沙、野茫茫的意境当中。英雄射雕引弓塞外奔驰，笑傲此生无厌倦，美人轻吟，藤树两缠绵，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家国爱情水乳交融。 演唱者罗文和珍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正值歌者的盛年，声线里意气风发和柔情似水恰到好处。这首歌呢，也成为流行音乐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首广东话歌曲，其新鲜感瞬间占领观众的心田。35年弹指一挥，铁血丹心却永远印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 经百劫也在心间，恩义两难断。 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华人世界拥有极为广泛的读者，凡有华人处皆可谈金庸。他的小说被无数次的改编成影视剧，更增加了大众的认知度。而这些影视剧精心创作的主题曲、插曲当中，出现了不少在流行乐坛占有一定地位、广为传唱、播放量极大的作品。除了我们刚刚听到的《铁血丹心》之外，最受歌迷喜爱的可能就是这一首现在听到的《沧海一声笑》了。《沧海一声笑》是1990年徐克导演的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广东话版本由著名歌手许冠杰演唱。我们现在听到的普通话版本由黄沾、徐克、罗大佑三人共同演唱。虽然这个版本三位演唱者当中两位不是专业歌手，但是歌中豪情满怀、气概云天的韵味却丝毫不损，相反呢，却有一种潇洒不羁的专业歌手也很难把握的味道。这要归功于为这首歌曲填词作曲的黄沾。1990年，他接受了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工作，但是一连写了六稿，导演许可都不满意。无奈之中，随意翻阅古书《月志》，看到一句“大乐必易”，他心想，最易的莫过于中国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了。于是反用改成《羽徵绝商宫》，到钢琴前一试，婉转动听，声色悠扬，颇具中国古曲的风韵。于是就顺手写出了《沧海一声笑》的整个旋律。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 歌曲的伴奏乐器有笛子、古琴和三弦，音乐背景中加入了鼓的节奏，鼓点稳重的敲击和演唱的节奏相结合，旋律步步低落，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听者也随着音乐的意象一步步陷入苍凉和寂寥之中。 而歌词是借鉴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词意，纵横古今，磅礴洒脱，特别符合影片当中令狐冲、刘正风、曲阳的性格，所以《沧海一声笑》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金庸武侠影视剧的主题曲。《神雕侠侣》是金庸小说中爱情主题表现得比较充分的一部。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经说过，自己最心仪的爱情是青梅竹马或者一见钟情，然后白头到老。然而他笔下的无数人物当中能得到这样爱情的并不多，杨过和小龙女之间即使分离十数年也不曾相忘江湖，即使女方受到侮辱也不离不弃，不为世俗观念浸染的纯洁爱情，或者是其中最令人神往的。内地引进香港无线电视台1995年拍摄，李若彤和古天乐主演的《神雕侠侣》时，将原来的广东话版本为曲替换为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和希林娜依共同演唱的《归去来》。这首歌随着电视剧的播出也红遍了街头巷尾。 此时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啊，忘记落落余晖，任你猜猜。啊，留住刹那，永远为你开。 这首歌很简单的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别离的伤感，思念的忧虑，退隐的淡然。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 啊， 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只为你开怀，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 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怀，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淡漠了繁华，只为你开怀，要陪你远离寂寞，自由自在。简约的歌词没有太多修饰，没有太过弄巧，一样打动人心，让人潸然泪下。金庸小说改编影视剧歌曲绝大多数都是专门创作的，但是也有一首例外，这就是罗大佑词曲演唱的《追梦人》。《追梦人》这首歌的身世有点曲折， 这首歌由罗大佑作词作曲，原来是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天若有情》的广东话版本叫做《青春无悔》，当时由袁凤英演唱。1991年1月，作家三毛去世，罗大佑为了纪念三毛，为《青春无悔》这首歌增加了四句歌词，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原来的《青春无悔》就这样变成一首新歌，歌名改为更符合三毛人生主题的《追梦人》。再后来，这首歌成为1991年台湾版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缠绵悱恻的旋律一时响彻街头巷尾。说改编武侠剧当中诞生了太多的经典歌曲，要说一部剧中出好歌出的最多，还要数1994年马景涛版的《倚天屠龙记》。这部剧当中的主题曲真的是太棒了，黄沾的《随遇而安》，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成龙的《你给我的一片天》，辛晓琪的《两两相望》，每一首都非常的动听。其中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由著名音乐人小虫根据演唱者李丽芬独特的声线特意为她量身创作的一首中国古风歌曲，也是先有的歌曲，之后才被《倚天屠龙记》第一集到第22集选为片尾曲的。但是我们会觉得这首歌作为《倚天屠龙记》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故事的片尾曲也是很恰当的，作者用最朴素的文字，最简单的意象，营造出唐诗宋词原曲的韵味，词意练达，旋律上口， 和江山美人这样曲折复杂的故事形成一种微妙的反差对应。 道不尽红尘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虽断了四海连，情感世间是多变迁，爱江山更爱美人，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好儿郎浑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啊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舍恋，诉不完人间恩怨，世世代代都是缘，流着相同的血，喝着相同的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四海远名扬，人生短短几个秋啊，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那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 小说中包含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沧桑之感和深刻的民族精神，这些元素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人为他的故事填词作曲演唱，把他笔下的侠肝义胆浪漫纯情传扬，并且和歌声一起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金庸随曲，情意永存。今天的特别创意就到这里了，腾兵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夜间到早晨还有轻度霾，外出请您做好健康防护。白天弱冷空气渗透，霾自北向南缓慢消散，预计中午前后城区和北部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已经彻底改善，但是南部地区霾彻底消散要等到傍晚前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多云转晴，有轻度霾，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6°，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南部地区有轻度霾，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7°，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2018年10月30号，金庸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4岁。作为作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报业巨子，更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创作家。他所著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等武侠小说不断地被改编翻拍成影视作品，给了无数人一个武侠梦，也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如今到了永隔的时刻，让我们用对金庸武侠影视中经典歌曲的回顾来送别先生。铁血丹心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对内地观众来说，1985年引进的 TVB 83版射雕英雄传是绝大部分人对金庸影视剧的初体验。黄日华和翁美玲对郭靖、黄蓉定义性的精彩表演，使这部剧集在将近两代人心中的地位都是不可撼动的，以至于这一版射雕中，铁血丹心、东邪西毒、华山论剑这三个板块的三首不同主题曲，铁血丹心、一生有情义、世间始终你好，都有着极高的人气。 一黑王梦起曾经三抛开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冷四分沙漠苍苍，那句说相扑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是流水，斩不断你怨念，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义两难断。 这首歌是80年代香港顶尖的男女歌手罗文和珍妮演唱的，两个人用高超的演唱技巧和默契的和声配合，将这三首歌中的悲怆、婉转、豪迈的不同气质演绎得丝丝入扣，令不少内地观众争相学唱。时光荏苒，2002年，罗文先生因肝癌去世，他与珍妮的黄金搭档也成了绝响。即使到了2010年后，83版《射雕》中的歌曲也时常被翻唱。2017年，陈赫与邓萃雯在《跨界歌王》中翻唱了《铁血丹心》。2016年，周星驰在宣传自己电影《美人鱼》期间，也邀请莫文蔚和郑少秋翻唱了一版《世间始终你好》。 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有高处比天高， 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好， 90年代的金庸剧，最有群众基础的当属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 TVB 95版《神雕侠侣》。当时的男女主角正处于颜值的巅峰，《神雕侠侣》中以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为主线的叙事也吸引了大量的女性观众，而这部《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正描绘了爱情的痴缠。 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怎么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尝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才出现了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才让人双宿双飞， 有趣的是，这部《神雕侠侣》的香港版主题曲委托滚石唱片制作，是由齐豫和周华健合唱的《天下有情人》，而引进内地时却将主题曲更换为小柯创作，胡兵和希利娜依演唱的《归去来》。所以在90年代后期《神雕侠侣》热播时，《归去来》也凭借优美简洁的旋律风靡全国。 这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想让你忘却愁绪，忘记关爱，放开这纷纷扰扰，自由自在。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淡漠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 98版的《神雕侠侣》，这次是任贤齐和吴倩莲来扮演杨过和小龙女。吴倩莲的角色外形和一身黑衣装扮并不适合角色，这令观众们对这一版小龙女颇有微词。但98年的时候，任贤齐实在太红了，他演唱的《任逍遥》和《伤心太平洋》都成了金曲，甚至起到了反哺电视剧收视的作用。 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这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或者背叛才是体贴的，或者逃避比较容易吧？风言风语风吹沙，往前一步是黄昏，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未来不在我还在。如果潮去心也去，如果潮来你还不来，浮浮沉沉往事浮上来，回忆回来你已不在。清晰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

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像谁，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武侠在这个时代虽然已不再是人们最钟爱的文学题材，但侠所代表的真与义却会永远和这一本本小说、一首首好歌一起被一再的呼唤。愿金庸先生安息，他身后的江湖中依然有人仗剑行走，饮酒放歌，快意恩仇。节目编辑主持小月，代表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天下福地，最美福州，推荐单位福建音乐广播。 幸福的城市，万千姿态，我是甜甜，在913福建汽车音乐调频为你记录城市之美。福州是一座安逸的城市，悠悠地走过2200年的时光。改革开放40年来，这座千年古城如沐春风，水清天蓝山绿，一直是让福州人无比骄傲的存在。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由郑龙腾、翁朝霞、佳人作词，李世耀作曲，耿爽演唱，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天下福地最美福州》成为峰会的迎宾曲，火遍全城。优美抒情、清新时尚的旋律，融入福州特色的音乐元素，让我们听到福州秀美的城市特征。闽都千年的人文积淀，幻化成优美的音符，在城市中飘荡。有福之州，福泽天下，这就是这首歌传递给我们最美的城市表情。 青山与雾散，出海风扬帆，吹风弄潮，波澜如海淡起妆，启程道路宽，繁行跨过乡，雨白天 you